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10月12号，也就是昨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目前呢，全世界关节炎的患者据说有3亿多哈。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钱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关节炎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 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想把9月份的全市疫情的传染病情况报告一下。像全市我们够9月1号到30号，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3种，8031例，死亡了16例。那么从病种来看，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个月下降14.55%，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26%。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痢疾下降的最多，下降了37.38%。这是乙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主要的病种还是痢疾、肺结核、梅毒、病毒性肝炎和猩红热，那么和前一个月没有变化，不是特别大。而丙类传染病比前个月也是下降了很多，下降了45.66%。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3.34%，其中手足口比前一个月下降了62.56%，是一个显著下降。另外还有其他感染性腹泻，比前一个月下降了34.53%。丙类传染病的主要的病种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和流行性三性炎。那么总体的九月份的疫情是平稳的，没有重大传染病事件的报告。是这样，总体的疫情。 那么除了疫情之外，今天有什么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 像近期呢，我们随着天气的转凉，我们的流感开始起来了，就是流感呼吸道的传染病，按照它的疫情的这个对应的一些流行病学特点，那么开始慢慢的高发。那么近期呢，流感活动度还是比较低的，跟去年是基本持平，并且是以甲型 H3N2 亚型的流感病毒为主，那么目前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经过历年的我们监测数据和预警分析来看呢，随着气温的下降，未来一段时间我市的流感活动度会不断的增强，像学校、托幼机构这些单位特别容易发生流感导致的集中发热的疫情，另外也不排除在高危人群中出现一些重症的流感的疫情病情。所以呢，我们这个快流感快来了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引起重视，要注意自身的防护，注意增减衣物，还有一个勤洗手，另外就是要积极的接种疫苗。那么我们本市的流感疫苗今年是第9年了，政府为我们有一个惠民工程，就为60岁以上的老人，本市户籍的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有一个在校中小学生要免费接种疫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居民朋友要提前去接种，积极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和部署去接种流感疫苗。这个接种时间是10月15号到11月30号，大家可以到就近的接种门诊，北京开设了441家的接种门诊，我们的接种医生和疫苗都已经准备好，我们为我们广大这个居民朋友提供疫苗的接种服务，也希望我们居民朋友提前就在流感流行季来临之前赶紧去打上疫苗，能够把它保护起来，减少流感的危害。 这是一个惠民工程啊，非常好的好事儿哈。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老人，一定要及时去这个社区也好，接种点也好。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其实可以拨打12320来进行咨询，是吧？ 对，还有我们卫生计生委网站和我们疾控中心的网站上都有具体的接种门诊的地点、开设的时间，咱们大家可以方便的去到就近的地方去接种就可以。 好的，10月15号啊，也就是过两天就可以去接种了。 对。 好的，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钱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骨关节炎的话题。非常欢迎钱教授，谢谢您。 李凯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因为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哈，今天呢我们和您一块来聊聊骨关节炎，因为关节炎可能还会有像什么类风湿关节炎啊。 对， 今天我们先不说，专门来说说骨关节炎哈。这个骨关节炎我们常听这个词，但是可能很多人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的是不是骨关节炎。您先跟我们说说这骨关节炎都有哪些症状，如何来判断可能是骨关节炎呢？ 是这样。这个从症状的角度来讲呢，那么我们说这个关节的症状呢，其实所有的关节炎都差不多，它并没有太多的特异性。但是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首先呢是一个疼痛，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功能障碍。这功能障碍这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我这个腿伸不直，或者说我腿弯不了，不能够充分的下蹲啊，或者说一般的来说，对于骨关节炎它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关节的这个磨损和蜕变老化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在早期的骨关节炎主要表现的什么呢，就是他走平路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旦上下楼梯，他会觉得膝关节前方有一些疼痛或者不舒服，那么这个是最多见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随着这个疼痛的一些进展没有太注意，还会出现关节的肿胀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积液啊，那么这个他往往会比较紧张，然后可能就会去寻求这医生的帮助。 那现在像您这样说的话，是不是骨关节炎主要这个累积的这个关节就是膝关节多见？ 对，这个因为是这样，我们说骨关节本身是一个关节的蜕变，那么我们人其实跟机械差不多，什么样的这个轴会蜕变的最快呢？那显然就是用的最多的，负重最大的。我们比方说我们的肩关节，它主要是用来做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辅助上肢做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精细的一些动作，所以它的好处是它活动范围非常大，但是它其实负重很轻，所以很少会有肩关节的骨关节炎。那反过来说，我们膝关节、髋关节这些关节，因为它是下肢的主要负重关节，包括踝关节，那么这些关节它出现骨关节炎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大了。 比较大哈。那照您这么说，其实很多人常说的像什么肩轴炎啊，其实也像是肩膀那轴上发炎了哈，但是不是骨关节炎是吧？ 对，这个所谓的肩轴炎其实它不是这个 说法， 对，这个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门轴的轴，它是周围的周， 周围的轴， 对，所以它其实是肩周炎。肩周它是指周围，是肩关节周围的，主要其实是以软组织性改变为主的一些炎症反应，所以它跟骨关节还不太一样。 那您看哈，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骨关节炎。那您看像我们身体当中膝关节因为受累特别多啊，爬个山上 往往这个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哈。有的时候年纪轻轻怎么也觉得自己膝关节不好，人家不是说这骨关节炎都是退行性病变，都是到了60岁以上才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的。年轻人也会有是吗？ 对，这个是这样，我们说这个骨关节炎它本身是个关节的蜕变，但实际上这个人体的关节的蜕变不是说要到了50或者60才出现关节蜕变，它在早期它就其实已经，一般的来说过了25到30岁以后，这个关节就会逐渐的开始出现蜕变的一些情况 啊。那么年轻就开始了？ 只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它是有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因素呢是这种关节的蜕变的因素，另一个是我身体我们有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机制。那么在你年轻的时候，这个修复机制它还是有足够的强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假设关节经过一整天它磨损了1/1，我身体能够把这1/1给它修复回来，或者说我能够修复0.99%，这样一来呢你就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但是随着你年龄不断的增加，这种磨损会不断的累积，同时呢自我的修复呢它会逐渐能力越来越差，这样它就此消彼长，逐渐的就会出现一些病理性的改变。 那问您一个比较悲观的这个问题啊，骨关节炎在座的收音机前的是 在所难逃嘛，就是到了岁数，既然是退行性的哈， 嗯， 有人可能来的早点，比如说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就有反应了， 嗯， 有人稍微晚点，六七十岁， 嗯， 是每个人都可能会得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定义这个骨关节炎。 嗯， 如果我们要是从医生的临床的临床疾病的角度来定义的话，我们可以说不见得是所有人都会有骨关节炎，因为它可以一辈子没有任何的症状。 嗯 啊。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说，假设我们从这种病理生理的这种过程来看， 嗯， 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关节的磨损和衰老， 嗯， 那么我们不把它当做一种临床的疾病，把它当做一种这个生理的过程的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不能避免这个过程， 嗯，其实这个症状是最关键的，是吧？ 嗯， 就是有些人可能你不去做影像学的检查， 嗯， 我不照核磁，不照片子， 嗯， 那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这关节可能挺差了，但是我这感觉还挺不错的。 嗯， 有人是这种情况吧？ 嗯，会有这种情况。对，哦，我们说在临床上往往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嗯，就是我们叫做它的症状体征和它的影像学资料不匹配。 嗯， 这他们可以不平行。有的人可能会自我觉得这个骨关节炎说不行，我这腿疼得很厉害。 嗯，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检查，从最基本的 X 光片到更高级的什么核磁的检查。我们发现问题并不是很大，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还有的人呢，可能他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我们愣是把他拉过来照个片子，或者他因为别的病去看，结果顺便照个片子，一看，哎呦，这片怎么这么厉害？ 嗯， 可是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这种现象是临床是存在的。 嗯，那现在目前医学的研究是不是对于骨关节炎来说，它既然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 嗯， 有很多东西好像都是不可逆的。 对， 就是一旦得了之后，这没办法。 对， 像年轻似的，是不是？ 对对， 朝气蓬勃。那是不是减轻症状是医生的第一大药物？ 对， 嗯， 我们说这个病，有些疾病是针对于病因来治疗的，还有些疾病呢是针对于这个症状来治疗的。那么骨关节炎，它从病因角度来讲，现在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把它彻底的给治好。 嗯， 因为衰老和蜕变目前来看是不可逆的， 嗯， 啊，那么我们反过来，同时我们也发现，就像刚才所说的，可以有一些人他非常症状非常非常轻， 嗯， 可是影像学上看的他的关节蜕变很重，为什么这么重的蜕变的关节可以没有症状呢？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医学的一些帮助，让这个病人哪怕他的关节看上去很糟糕，但是它可以尽可能减轻症状， 嗯，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嗯，来，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钱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骨关节炎的话题。那可能很多人都会受到一些骨关节炎的这个困扰哈。现在比如说像协和，哎呀，这个看病人实在是太多了，去三甲医院挂号也挺不容易的。自己的膝关节有些疼痛肿胀的时候呢，可能会先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会寻求一些自己的一些做法啊，比如说家里边有小药方。我们有发现有些人做了一些自己认为应该管用的治疗之后不管用，比如说贴了一些膏药， 嗯 啊，涂抹了一些什么止疼的什么什么膏，喷的那种喷雾，哎，感觉钱大夫怎么效果不明显呢？会有人去问您这个问题吗？ 会有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就以骨关节炎为例吧，那么既然它不能够从病因上彻底来治疗，我们主要是对症。对症呢，甭管是贴膏药还是说抹药膏，它其实也都是促进局部的一些组织的一些血液循环呢，那么应该理论上讲会对症状有改善的。但是呢，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的这个普通人往往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总觉得我贴一贴膏药它就好了，或者我抹上两次这个药膏它就好了，那这个实际上它，我觉得任何的药物都不可能是有那么的神仙的神丹妙，对对对。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药物， 嗯， 自己贴两下可能觉得不管用，哎，但是我们医生开给他，我们还会除了给他开一些药，还会叮嘱他，比方说你应该每天都贴，或者你隔一天贴，或者怎么样，然后要求你坚持一段时间，那么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才会真正的产生一些效果。因此呢，我觉得包括实际上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我们这个普通的人群对于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既关注又不关注 啊，怎么会 还有好多呢说 我家里有膏药，我看这个是上次是，比方说是我妈开的，她贴的膏药，我看还剩下的，我拿来就贴。我再一看，早都过期了。举个例子说，所以他会受很多别的因素干扰。 嗯，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不行的话，因为疼痛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忍不了哈，还是寻求一些专业的大夫，来去做一些帮忙哈。很多人还会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膝关节特别疼哈，我就自己老揉揉。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揉，一个呢是拿这个热的毛巾热敷。这两种情况，两个做法，哪个更靠谱，哪个更管用呢？ 这两种做法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为物理性治疗的一部分。首先这两种做法对关节本身它都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揉不会揉坏。 如果只是自己揉一揉或者捏一捏，不会的啊，不会的，除非是有人去掰或者怎么样踹这些重手法，那么有可能有这种潜在的受伤的风险。一般的自己揉一揉或者捏一捏，或者说什么拿热毛巾做热敷，或者家里有这个频谱仪那个理疗仪的，我觉得这些所有都不会对关节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是不是管用不一定， 效果 这不一定，这倒是有个体的差异。 是，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边有什么药膏也好，理疗仪也好，热敷也好，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能够暂时啊，家里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哈。最好还是上医院去看看。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到骨关节炎哈，您刚才提到了说，既然是骨关节炎，可能很多人家里会说，哎，不对啊，既然是关节炎，那就是发炎了呗。还好我们家里边有消炎药，我自己吃点消炎药先试试，看管用不管用。这种做法怎么样？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常见的， 很常见。 但我觉得这个是老百姓这个有一些概念和我们医学的概念有点这个混淆。通常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发炎了，往往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某种感染，其中最多的表示细菌的，比方说我们说什么扁桃体炎呐、或者肺炎呐、这个，那么这些是病原菌造成的炎症呢，应该相应的选用一些有针对病原菌一些抗生素。如果是细菌性的感染啊，那么病毒也会有些抗病毒药来进行一些这个对症的，针对于这个病因的治疗。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关节炎，这个炎呢，它是一种病理生理上的改变，它是一种不是这些病原体导致的，它是无菌性的炎症。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不能乱服消炎药。 对，这个完全是没有关系的，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两码事哈。第一个首先不管用，其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请过不同的专家来讲过，这个消炎药抗生素不能乱服。 对， 极有可能您会吃成耐药哈。 我们在医生角度来讲，我们不会说把它叫做消炎药，我们会把它叫抗感染药物。如果我们所说的抗炎药物，其实不是只用来抗这种感染的这种什么肺炎这种炎的，不是，我们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个专家的说法呢，也希望让大家能够警醒，千万不要在家里边找那个消炎药，就所谓我们老百姓说的消炎药。 对，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说，哎呀，您看我这个岁数大了哈，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老年听众可能多一些，哎呀，疼得挺严重的，找大夫看，能够有没有一种去根儿的办法？听说哈，终极的那种就是换个关节，人工关节。期间还听说过微创的关节镜手术。听着都是上手术台了，还挺害怕的啊。这个治疗关节炎，目前从咱们国家的医学的研究上来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首先就是可能跟大家说的会相对悲观一些。我们说由于骨关节炎的本身是一个关节的磨损和蜕变，从本质上讲不可能被彻底治好，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最终极的治疗的办法。但是我们确实呢，我们也会可以做一些，我们医生也是可以做一些帮助。那么包括我们说贴膏药啊，吃一点这种消炎止疼的药，我们所说的炎症啊，包括还有往关节腔里打一些润滑剂呀、吃些保护关节软骨的药物，同时还会给病人一些这种行为和生活上一些指导，这些呢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一个保守治疗。那么这个会适用于比较早期的比较轻这样的一些病人，或者哪怕是说相对来说是一些中期的一些病例了，但他之前没有经过保守治疗的话，他也有可能通过这样保守治疗使得症状缓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些病人不能叫病人吧，有些这个老人他的片子非常糟糕，但他没有任何症状，那么这个有可能这种平衡也是能够达到的。那么如果这种保守治疗确实效果不理想，我们说那我们可能得需要 做一些非保守的治疗了，那就是所谓的手术治疗，那没有包括这种微创的关节镜的手术和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这个呢也是各有各的利弊。总体来说呢，我们说关节镜的手术它的好处在于它的创伤小，它的恢复快，当然它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它并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很彻底的手术。那么而且它只能相对适用于比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骨关节炎。如果这个关节已经真的是到了非常终末期了，那么关节镜手术呢它恐怕就不太管用了。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关节置换的手术。关节置换手术呢好处也很明显，这个手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把这个关节的表面，因为关节炎的最主要关键是以软骨的磨损和破坏，我们把这个面换成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这个面是金属的，是高度抛光，所以它的摩擦阻力非常非常低，那么它可以让这个腿又达到一个更理想的更接近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的状态。那么当然手术呢有大有小，而且也需要在术后的康复过程中也需要病人有一些毅力和坚持。不过也不用太担心，不管是这种微创的关节镜的手术还是说是关节置换的手术，从我们骨科的发展角度来讲，他们都已经是属于比较成熟的手术了。所以也不用广大听众不用太紧张， 不用太紧张哈。今天我们跟钱教授一块来聊聊有关骨关节炎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跟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儿。您说这个骨关节炎哈，既然这个可能大家岁数大了之后或多或少吧，都可能会有一些受累哈。那是不是从现在，比如趁着年轻，先改变一下生活习惯，或者说能够。至少您看哈，您比如说我体重要是200多斤，和我体重100出头，我都得了骨关节炎、膝关节，那肯定200多斤那个胖子，他可能疼得更严重吧？ 理 论上是这样。 对，如果我们说别的参照因素都是一样的话，其实你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就是体重的问题。我们说这个对于骨关节炎来讲呢，它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年龄。年龄越大，那么相对来说他的得骨关节的几率就会越高，而且症状也会越重。但是呢我们如果做横向比较的时候，还会有别的一些因素来干扰他。比方说刚才说到的体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经常会跟我门诊的病人说，我说你想想看，你每天背着1到50斤重的米走来走去，这关节能不坏得更快吗？对吧？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第二个呢，合并疾病，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见到的骨关节炎一般来说在临床上可能是老太太要比老头更多。那么这个里面呢，其实呢也有一些复杂的相关因素。举个例子说，第一，这个总的来说胖老太太多，胖老头少，所以这个可以归结为体重因素。第二呢，女同志呢她到了这个老年以后，那么她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尤其是雌激素这一类的，那么它对于骨关节的保护的作用会降低。所以老太太骨质疏松要远远比老头要多。那么这个本身如果骨头的质量比较差啊，都没有及时的注意补充啊，那么它也可以更容易引起骨头的变形，骨质增生、骨刺，这个也会加重骨关节炎啊，或者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还包括别的疾病，你比方说糖尿病啊，或者说在别的一些肾脏的疾病啊，很多很多互相的疾病都可能对它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趁年轻，反正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跟我们俩人岁数差不多的人，首先提前补补钙啊，这个35岁以后据说钙的流失就挺大的了，是吧？能补点。 这个我倒不是特别的认同。 不认同。 对。我们说在现有的正常的这种饮食状态下，那么如果你那个男性，或者是绝经期间之前的女性，一般的饮食状态，它通常是，除非你有特殊的内分泌的疾病，一般是不会缺钙的， 不会缺钙的， 不会缺钙的，对，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我们老说什么年纪干什么事情，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比方说，我们17、18岁的时候，我们上学，我们天天什么踢足球啊，我们跳舞啊，我们干什么都没问题，好，那么包括爬山啊，我们年轻人很多都喜欢户外运动，那么这个坚持爬山周末，包括以前其实我也是，但是呢随着你年龄逐渐的增加以后，那么有一些活动就其实已经不再适合了。 对， 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就得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这个倒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就像钱大夫所说的，什么年纪 干什么年纪的事儿， 对 吧？ 这个很重要， 对吧？ 嗯、 老年人您不能说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我岁数大了、 嗯、 我不行，我天天爬香山去。 对对 对，这可能对您的膝关节损伤可能会更严重。 对对对对对，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哈、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第一个呢是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咱能做的哈、啊，把体重都降低点。啊，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体重范围之内。 对对对， 啊，您超了178了、 嗯， 您就稍微的控制一下饮食啊。 嗯嗯。 啊，另外呢，我觉得对于骨关节炎来说，大家也不必惊慌。啊、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得了这个病的话，还大夫还是有办法的。 甭管多严重，我们都还是有办法的。 有办法的、 嗯。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钱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最后用一点点时间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手机尾号是0015的听众朋友在说，我今年60岁，女性哈，我现在老觉得膝关节有的时候有点疼，有点别扭。 嗯、 我们家住6楼，每天都得爬楼。说这个是不是得让我们家孩子给我换个房子？ 这个我觉得有点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很多是属于家庭问题了。但理论上来讲，对于老人来讲，那么能够尽量减少爬楼，应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嗯、 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试着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爬楼， 嗯， 不见得一口气。就上6层，我们可以中间稍微的休息一下。 嗯， 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意见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一些功能锻炼。 嗯， 就是我们锻炼自己的腿部肌肉力量啊，腿部肌肉力量越强大，那么它的骨关节保护就会越好。 嗯， 同时呢，如果这个因素不可更改，孩子实在也没有条件给我换房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谈到，比方说我们控制体重啊。 嗯 啊，我们变更一些别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去查个骨密度啊，看看是否有骨质疏松啊， 嗯， 需不需要补钙呀、啊？啊，诸如此类的 都可以哈。 对，我们综合起来， 好的， 来减轻症状。 好的，非常感谢钱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嗯、啊，不客气。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脆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